远不会知道你的生活得到了我的骄傲。 简单在安全掉，因为为单身掉都没有钱的美妙。 我知道什么是美好，是高中岁月你又不后悔， 关于爱你的一切可完成什么都对。 我知道爱你喜欢的脸可高中的懊悔你又不睡， 关于爱上的一切可我开始 想你爱你的家务广场不是干 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，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，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，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。9月15日至9月23日，通州万达。 915朝阳大悦城店庆全场一折起，满额赠百元券，十台 iPhone X 全天送，真人推币机瓜分10万元，运动儿童大牌折上满减。更多优惠尽在朝阳大悦城915店庆。 美潮防水固，防水防渗又防潮，美潮 Neco。 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哎，老张，你这手里头拿着什么好东西呀？ 你搂搂。 哟，董酒啊，这酒我都10几年没喝着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儿子办满月那回，我请你来家里头吃饭，咱们喝的就是董酒啊。 能不记得吗？打90年代起，咱就爱这口。 可不是吗？当时为了请你喝董酒，我这好几个月私房钱都贡献了。现在这酒可是稀罕物件，买都难买了。您这一瓶可不便宜吧？ 这呀，没花钱，免费送的。就这段时间，董酒在咱们北京啊做免费品尝活动，只要你打个电话，这平时666一瓶的董酒啊就免费送。 麻利儿的，赶紧告诉我电话，我也领一瓶去。 这电话呀您记好了，400-919-618。